全交出自己，努力为你改变，却变不了预留的伏线，以为在你身边那也算永远，仿佛还是昨天，可是昨天 这首歌是2005年梁静茹收录在专辑《丝路》当中的一首歌。其实当年这首歌一经发行就被广为传唱，并被人称为是无敌催泪瓦斯。它适合每个时期的人们来听。你看，失恋你可以听，再恋你可以听，结婚后你还可以听。这首歌被很多人都翻唱过，像曹轩宾、杨宗纬、张杰、郁可唯、胡夏，每个人唱到歌都会想到不同的人。你唱这首歌的时候会想到谁呢？继续飞翔，海角天涯。 我吻过海上的云，也吻过天边晚霞。何处是大海的边缘？哪里是天之涯？我盼望枫叶再红，等着初开的花。多少次风里雨里，总还是惦记着他。既然曾许下了诺言，没实现怎能就作罢。爱要珍惜，爱更要执着，才知道是真是假。寄予浮云晚霞，告诉他心里的话。纵然是海角天涯，我永远等待着他。

你今天欢笑唱首歌，任胸襟吸收新的快乐，在晚风中敞开心锁。谁愿记沧桑，匆匆往事，谁人是对是错，从没有解释，为了什么一笑看风云过。活得开心，心不记恨，怀念今天欢笑唱首歌，任胸襟吸收新的快乐，在晚风中敞开心锁。谁愿记沧桑，匆匆往事，谁人是对是错，从没有解释，为了什么一笑看风云过。 这是1994年香港无线电视剧《笑看风云》的主题曲，当时是由郑少秋和郑伊健主演的，讲的是以个人为中心的权力欲望和情谊信念之间的一种矛盾冲突而集结成的故事。郑少秋很有意思，年轻的时候因为帅气的形象为很多少女所追捧，一直到50-60岁还是有很多少女追捧。他所演唱的歌曲也是多次入选了香港十大中文金曲，2006年获得了香港乐坛最高荣誉大奖金针奖。再来听到徐怀钰《完美小姐》。 有人说美丽不

《不值得》曾经是孟非传的一首很经典的作品，同时也是80后必备的伤心情歌了。2013年中国最强音的年度冠军曾经发行过一首单曲，就是翻唱孟非传的这一首《不值得》。曾一鸣说，在录制《不值得》这首歌的时候，眼前浮现出了一段凄美伤感的画面，自己随机就跟着音乐的感觉构想出了一版 MV。 当音乐响起的时候，希望自己能够为失恋的人吹走散不开的伤心阴霾，所以曾一鸣版本的《不值得》就是一首治愈系情歌，少一点忧郁，多一点阳光，歌曲有一种舒缓悠远的感觉，很适合做公路音乐了。再来听到王菲《南海姑娘》。 夜风挑动银浪，夕阳多云偷看，看见青色的沙滩上，独坐一位美丽的姑娘，眼睛星阳灿烂，星月万外，穿着一件红色的纱罗，红得像她嘴上的槟榔。她在青苔弹那无情来，想到泪汪汪， 经典歌曲最早是邓丽君演唱的，刚刚我们听到的是王菲的版本，后来又被多位歌手在不同的专辑场合当中翻唱和表演。现在经过重新演绎之后的《南海姑娘》比较深入人心的版本，除了邓丽君的原唱版之外，还有像王菲、毛宁、杨钰莹还有刘惜君演唱的四个版本。不出例外啊，每一位歌手在进行翻唱的过程当中都会把歌曲重新来编曲一番，注入自己的音乐风格，更有甚者干脆做出将原曲彻底粉碎的形式去改编歌曲并且重新演唱。刘惜君就曾经说，重新翻唱并不代表抹杀原版作品，而是要在重新演唱的同时，既要让听的人回忆起原版作品的那种感觉和味道，又不能失去现代流行音乐的主流风格，绝对不能过分的蹂躏音乐，这样就彻底失去了歌曲的初衷了。再来听范逸臣《除此之外》。 Say good night，晚安，谢谢你陪我一整个夜晚。 Close your eyes, be quiet, 我明白你有自己的不安，很多来不及我不曾看见，我只遇见你的现在。不管你接受或离开， I hope to stay for a while。 除此之外，要你明白，你的笑我真是喜欢看，于是我一次又

见你，依然是那种心跳的感觉，这究竟是梦是 一种心跳的感觉，来自高明俊和陈爱妹。偶遇爱情最能够感受到心跳的感觉了，这让我想到了张艺谋的电影《山楂树之恋》，静秋和老三的爱情故事让很多人都非常的感动。当年片中的男女主角窦骁和周冬雨也顺势刮起了一股清纯风。当然了，爱情不全是心跳，还需要温暖、信任和忠诚，这份爱才可能走得远，走得成熟。好了，今天听了那么多歌曲，有没有一首歌能够打动你呢？再来一首刘若英，听说。这里是不穿高跟鞋，我是黄欢。 听说你身边有心。